愁。要说谁是谁非，感情错与对，是什么理与你一起再醉一回。今天开雨走头是你给我的礼物，离开雨去几番轮回，美丽可恶。这门关是你对我深深的思念，包围多想远离尘埃，混沌红颜。我想远离尘埃，混